没事的但是都证明神他与那情有真举把为姐妹动起动时与动音是一个把你玲珑的外观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呀，养育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采和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脸的了，听得了不想干活。这两个人三分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这张洋女的必须了六十岁的水里向这个六十岁了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告诉我呀你弄个张必须么买给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走半点子我个张必须拿了那么呢这场官司你是非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嘞，真家与那辈子娘三个彪子的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出力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家绝世女中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急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我去送急诊。谁彩花那么再好了，怪他子五早我们家一夜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吃苦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打着只虚荣，心急慌忙赶到法院门口来等个律师的。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十岁么分见面，搿点面白鸡蛋蛋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伢改下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手都是了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嘴嘴的滴路，眼还叫地通。今朝一个多钟头等我来，刚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子我来个这样。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眼细个来，十万块性命皆归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那啥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个啥官司么被呀死他子了五几个字文。哦哟，阿姐啊，那个人呢？也打起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挪出来一张牙饼。头面盖的你的劲不够呀，一时的那么想都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担子一把呀，三十的么三十的，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呀，收过来么？阿姐，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些菜，自家一头把要吃之后就用不了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到你龙王家去摆摊子玩。 眼睛挪子两里呀，屁股来嘴里向一塞，虚荣挪起来，哈子一口挪个呀，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到奶袋里向去说一些， 好 的，让我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那么你追孩子啊？ 啊， 才来这里真大门，嘿，里向子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身体坐得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公吃口炖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警方方案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拖得来管。 那么至少昨日子他谁带着上孩子了？ 哎， 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 哎 那非要忘记他娘 那 新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这样、 嗯、 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弄死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们不理哭是个这样这个一来的谁不能来当你通气这位 都明个新芳芳三个不能随时有告呢这些都有真正的种事体嘛阿姐啊 哎 大出人光个水帘子也拉低呀那你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谁反是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在你这个戏剧呀、啊？格林上个头面冷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期吧。今朝个大官司，但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的把握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心里想这个松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天这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 嗯， 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运是 哪家？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说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之问？ 你这两高头，我希望记脱了老师先生了些。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忽悠舌头结棍的。介绍不跟个地头，他来上海，弄个张笔据，马不是金彩兵打水彩花，为得享受。哎，不理发言，介绍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顶方放了那袋里哎，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谁对顶方方讲，你要偷玩个张笔据可以噶，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到我手里向，答应搿场官司包了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但有周公的牙膏还有苍公，搿把刀石头是三面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大胆子目的，阻止丁芳芳的阿婆了海子。昨日子的白子丁芳芳到上海来，还怪着儿子亲自搞一道办的嘞。神农家就是对大家说。以这个方法身高不三丈，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要。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还离。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弯，哎，这是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歹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弟说着高夸脚步马正前头追，干什么？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判断的了。这些人光谁不破子，就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谁不过三七二一子？现在么心两三接触，所以最大该答法有门槛，贴门更水，搿只头对着面向一吐， 谁彩花眼睛就好见得嘞？你对自家一吐嘛，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啥心看见的？那是苏州两来不及走完。嗯，不办法，硬硬头皮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 哦， 点钟光景么谁胆子给的？ 嗯嗯、 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得。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们手头有件作业不？ 奶奶， 这老法官回去呀？ 啊， 这一面忙内门，一面在那吃一碗。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做梦皮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啊， 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你十五年， 我够有格。 你啥辰光带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那么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 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收拾还没搬出呀？ 哦， 家里这部车子嘛，铁老不识三，像老太爷难讲，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后掉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爱是爱嘞，不带在手足嘞，一多双还是娃子嘞，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喽。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天一狗子来个了，还是那个三九的一台来个家？ 小九的， 嗯， 阿弟呀。我一分也跟小新娘嘛，得来啥小酒台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慌，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苏新妹子 啊， 来那里面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喂。 耶，那谁呢？该到上海来，我也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个 啦。别忘记他娘，来那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偶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家？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那自个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 的。 哈 在哈在哈在个，总是地铁去高里在。搿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打新芳芳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细娘真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打通知什么急嘞？心里乐嘞，乐乐三天的。给来寻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头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恁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都是金武堂五香中点，谁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至今朝，所以了李庄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菩萨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姊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早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咯。所以了，还不在明白嘛？跟该上来再玩。 嗯。今天为什么面对不灵了还玩？ 也许弄进菜瓶上捞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谁辈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姐呀。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亮五三。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起一个字喂。那么你倒是说口呢？眼睛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蛮牛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五再还定金。阿弟呀、啊，那咱一桌是嘎罗西呀，也抬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刑。哎呀，那阿弟呀、啊，叫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投几块个？ 哎呀，苏新妹子，不能这样，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子嘛。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得我，看上去该上官司，打我去上不少子米个子。 当然， 你猜我真的了水家冰冰的一个子呀，用作的是努力衣裳一老，我们新家我衣裳老不得。阿弟呀，你拿个啥呀？什么？ 妹妹啊。 自己带着这个地步子呀，想不通人不用人的罪啊是啦，只管你两道的命不人家多，夫妻不人家恨，我可还是这样玩，趁在带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着开定别人之外，自个人嘛，五斤恨子落就双刷个后 对 呀、啊，你用不着他那个种样子哇，我是驸马， 收着收着收着收着啊， 哎呀，不够是弟妹子啊。 啊 搿张笔举了难修理，侬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你姐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举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嘛，我还有一只个交代。细子们可以爱啊比个在 阿姐呀，听着呢李亮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 带带里下摸出来一张纸的， 那我看口口吧。 金彩萍的手脚根本就报道这么一波听过来，努力恨得八分四在盲争几浪一动，两只脚的长腿一是大一是你各种身头是比贴人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三个张纸的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谁才好妈妈。奶奶啊， 阿姐啊， 什么叫个本事那家 谁才好是开心哦，一是怕水一是天家。哎呀阿姐啊，谁也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正背不得住哎。 真正好本事啊，发有理的通知是打来八分四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金彩屏，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能开条讲过要讲神的跟女人我非要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是让你努力大大一步胸部， 谁才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冲下来了。 哎呀呀， 你个把好心了， 你那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睛啊， 你那个 心 生，那一种是娘一种哭啊， 你开始人来不上命 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岁，多少吃到这点亏了孩子。哎，但是搿个亏得不白吃个，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立个道理。秦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搿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搿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浪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过。哎呀，那个味道先生啊，亲姑奶都叫我是玩，等你开店， 开啊，别来去啊！ 我得你一头来个，你等有啥闲话等我讲下子呀？ 一头来个， 一头来个。 俩高头对门前的那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鸡一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腰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这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家个邢芳芳，那老徐彩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个。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么大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三骨子面呀是个子呀。啊，啥男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谁才好？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们哪个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科技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倒啥个米蛋哇？ 哥哥， 阿姐啊， 哎， 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奶奶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们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害我才如不得无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弄清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姑娘，你到娘娘的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走的，我和男人难一起来同干啥子，这中年就是不晓得个还搞我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这这中年就是真比我里为也苦啊。 阿芳，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出没出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的还要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冲我而去了白山子，我还应该牛两里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是水头子。 金彩萍想孔玉姬一功夫出，神之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 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那定心汉子呀，跟我们见他起来，百姓比那为也深刻，为也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进来天子千里风作之能人大美我无吃亏像我是彩虹每日把对 分子，你可给他啥人话？大家在了浪闲话，哎呀难为人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玲可无，我的脚把一火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太多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孩子喂。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闲不到正常的呀，怕是有那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今天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漫病的这位芳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吃瓜。 我也是错的呀，那是不必呀。 为那宋子大人的呢，都写诗诗送给你子里来。 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还，好在我们来，哼， 一打一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都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那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你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呢？都开个价啊，这这这可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啥的？ 你自家人啷讲算呀？用不到恁来阻止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 耳，别拉去， 俺也不要开台个。今朝我要带万里人，我们这个臭子里啊，统统的要接了。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想杀死个人子，鸡肉也接了，杀了不能不能的门第，但你我的想来刚进那个事情，接了接了难。 哎呀，当初辰光来干活，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的，我就拿个啥笔去马上后备箱一倒头，还是那些个。 哎呦，都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多。现在人光多打一步，俺这个才是真不干我难多。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当初生生在上自己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再说没说，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们，你弄个张笔据，是为了五百万方，这还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我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五百个张笔据，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胜利的。对呀，当初辰光，你阿三弄的领过来嘛，我把你娘娘带了了下面 了。没真闻， 这家青年么多么愚根愚配。少年也想飞定那养女的身份，哼！我随即到你拼命。 阿爸，那位姐们，你弄个啥笔据？吃得不高的，不够。 个手吧。 我爸爸，害得我同弟天天外头人脉，朋友不 离。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王处郎们，朋友都带了个王府岗里去管。 比让我六十岁肚皮里拉拉欧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家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老大里头一点点也分晓得，搿么咯？有心来江边奔波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点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带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噻，太爱那的一噻啊！听着，芳芳当个你大钢琴单子几个噻，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难呢？啊！这个今天想来也派了两高头登记摩的五口哎，光不得你也是，牛栏里水里脏，我是弟妹夫妻来问。这个到头里发昏，胸口发闷，欧朗洛非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灾！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嘞了哇！我不想回，马上要上任复仇了哇！我哪会分心啊？啥个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亲人啊，你当时我个大子一抬起嘛，啥把我分了给，当时有个中辈，这个中狗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你们在今天弄啥起来给记者？那么叫你娘你子在高头有哪哈功法呢？ 你那可没人高兴， 我那是浪子的。 两高头一日哭一日难，就像被让秦芳芳眼里得了浪火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侪是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幼稚。你看李德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变异，真是人地三家费又可负累。给他所有的人在了浪口三个苦我生吃薄西。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受伤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 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死我嘞。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谁彩虹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的那些的审判的个，走走进进，恭恭敬敬。 老师是一个心态，我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关子完了，谁主力夫妻要讲啥么子？咋性命交关个？老张，你都激动是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呢。 秦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就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可娘，你说你也是俺双定了，我有什么罪？你俩家的因为他一双男心在阿是了，你可没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个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的教育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自己嘛，你才够接待的呀。你大娘啊，打个兄弟，别睡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朝受教育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静。 的中，听你们别你爹来是爱里骂，发呀一不在雨来，七八八只弄我哭出门的，我心发发就是生女生，也冇他生女病，你们各自来去引进我别你打针针，恶里恶狠狠，明在。生那雨蒙蒙，一阵阵，也莫你他一丝一缕莫比明。他是里边生的，带我去，你们真把鞋子都擦得理不清，是哪的鞋？假惺惺，是假弄吗？我是擦洗。心发发见是生女，生他是不会大为人，你们真把家太分，不的不来了心的心在高到黑，天地混合的扫荡清闲，是本兵对我心发发见是生女，生那吹风一片林，我家婆生那俩泪淋，像我几岁的儿童，厚的口又深，我怕你们老比些他没身份，总咋的？可得体面，你们哪个费心？我是女生，在我心发发，这又是生女，生那十手泥嘞。 天家的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给上教干，那非给个同地爱给个人，哎呀爱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呀，你上次那都打在外哭了呢， 说来快养的